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了位于西部前线的马哈岛防御队。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侧帅黄炳瑞同志等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笑容，拥抱那些淌着眼泪的军人，并亲切地抚摸了他们的脊背。他查看防御队指挥部、各连队的营房、教育室、食堂等各处，还同军人们亲切交谈，对他们的生活给予了深切关心。他了解寝室的供暖情况后说，只有充分供暖才能让军人们在寒冷的冬天也过得暖烘烘，以健康的身体参加战斗政治训练并取得成就。他查看洗浴场时说，要利用太阳能热水器供军人们充分使用热水。亲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教育室了解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情况后高兴地说，马哈岛防卫队军人们利用电脑传送资料系统，每天都经常阅读党报和军报，收听党的声音。他说，像这里的防卫队一样直接与敌人对峙的最前方军人，都要抱有比别人更为透彻的革命信念，要用崭新的方法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防卫队军人群众都造就成为一个具有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精神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说，要打造更好的文化生活条件，与此同时还要树立读书风气，掀起学习热潮，积极展开连队艺术小组活动，使海岛防卫队军人们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总是充满着浪漫和喜悦，有意义地进行部队生活。他具体地了解对军人的后勤供应情况和军人家属子女的教育问题等之后说，要特别关心海岛哨所军人和家属的生活，还要致力于大豆生产、温室种植、畜产和水产副业，让海岛哨所军人们度过不亚于陆地的生活。他说，要做到马哈岛防御队成为一个有和深厚而亲切的父亲、母亲、长兄、大姐一样的部队指挥员和互相帮助、互相带动的亲密的同志，有温暖的睡处和丰盛的饭桌的军人乐园，成为一个充满友爱和情谊、以情谊团结一致的军人可爱的家乡。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到监视所听取防御队的火力打击计划后，具体地了解了火炮布置情况和战斗动员准备状态。他说，一旦有战争爆发，马哈岛防御队军人们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并为防御队完善作战准备做了宝贵的教导，比如进一步提高指挥员的火力打击组织和指挥能力的问题，根据变化的敌情来认真负责地进行作战文件修改和补充工作的问题，不断研究和完成我们是新的炮兵战法的问题，经常切实做好战斗动员准备的问题等等。这天，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突然下达命令，让马哈岛防御队第一连、第二排、第三号火炮从原来的阵地机动打击给指定的目标，并亲自指导了火炮实弹射击训练。他一下达命令开始射击，就有炮声巨响，震动了整个前线水域，一颗颗杀敌的炮弹穿过大气飞去，精确地命中了指定的海上目标。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十分高兴地说，炮兵打炮打得真好，在今年七月进行的海岛炮兵部队火炮射击比赛上获得名炮首奖的这里防御队炮兵还是不同一般，对马哈岛防御队可以放心，并高度评价他们的射击结果后同他们合影留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对军人来说，切实完成保卫祖国的作战准备就是最大的爱国，并亲切地说，他视察马哈岛防御队后最满意的是加大训练力度，把所有炮兵都培养成为一个百发百中的名炮手，真想把那些一炮命中目标的军人都逼一逼。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马哈岛防御队官兵会齐心协力，把连在党中央院子比生命更宝贵的祖国大地前线水域的这座海岛转变成为一个铜墙铁壁的要塞，补下沉的战舰和今天的越尾岛，并赠送双筒望远镜、自动步枪和机关枪，还同防御队全体军人和军人家属合影留念。